嘅宣泄就苦空心杀实相，咁啊宣泄苦空咧，咁啊佛法虽然系好多啊，咁就唔出呢个苦集灭道嘅记世法。咁啊现在文中个苦字咧，就包括有呢个烦恼嘅集世。咁啊文中呢个空字咧，就系包括啊呢个菩提。因为空属于不生灭理，咁你想证呢个不生灭个空理，就一定要修呢个道谛法门。所以呢个空嘅不生灭理咧，就含有啊呢个道谛。所以现在话宣说苦空咧，咁啊即是系宣说呢个苦集灭道嘅四谛法。咁啊，宣者因为旷劫以来。咁啊，具足无碍嘅辩才，所以佢宣说呢个苦集灭道四谛法啊，就系属于呢个化他嘅权能。就因为化他之故，所以尊者在教化众生之时，佢常常就说啊，所谓有生都皆有苦，所谓三苦八苦就无量诸苦啊。咁啊，但系呢啲苦。不是说无因而有的，就是由于那些众生啊起这个贪嗔痴烦恼，做这个善恶业，然后先至消减，所以烦恼十世就是为生死因啊。咁啊呢个苦咧就是为呢个生死之果，但是一切众生人人都是怕苦，人人都是想离苦得乐。咁如果你想离苦得乐，你先就要断呢个烦恼十世嘅生死因。咁你欲想断呢个烦恼十世嘅生死因啊，你就一定要修学呢个戒定慧三无漏学。咁由呢戒定慧三无漏学之动力啊，先至可以复断烦恼。然后了咗呢个生死痛苦，先至可以证呢个出世个不生不灭嘅涅槃。所以佢就宣说苦空，即是系宣说苦集灭道四谛嘅道理，属于呢个化他之权巧嘅方便。啊，心达实相啊，咁啊，此一句咧就系明尊者佢自证咧本无，咁啊亦系不可思议啊，佢能够心。心悟达呢个不生不灭嘅实相本体，咁啊嘅心达实相，嗱咁啊实相即是不生不灭之真身，咁啊此个不生灭嘅真身，咁啊心体无形无相，所现为嘅就实相，咁啊心达咧嗱能达嘅就系波若波罗嘅智慧啊，所达就系呢个实相发生嘅理体。若是话初证法身之时不明嘅心达啊，一定要纠正法身，然后先至名为叫做心达。咁啊，现在此尊者话心达实相，但系由于实相咧有四教嘅不同啊，咁啊言得此尊者，咁啊佢所证嘅系属于边一教咧？嗱，咁我哋先咧。就是明呢个实相四教不同的道理。嗱，若是话说诸行无常，就话是生灭法，生灭灭以直灭无相，无相就叫做实相啦。咁啊，属于呢个藏教嘅实相道理。咁啊，若是话实相无相，无男女老少相，无其他生佛相，就名为实相啊。实相本体当下空寂。咁啊，属于呢个空教义嘅实相。咁啊，若是话实相系无相啊，但系生死、涅槃、烦恼、菩提都无量相啊。而此个实相本体系超于呢个空有，所以名为嘅实相，就属于呢个别教嘅实相道理。咁啊，若是话实相无相系无所不相。发发头头无非实相啊，发发都为是真心。 咁而是而结咧，就属于原教义嘅实相道理。嗱，咁啊，此经就正显原教实相。咁啊，而此尊者佢所证咧，亦都系此原教嘅实相，所以叫做深达实相。咁啊，若是话正前三教，当然就唔系叫做深达啦。咁啊，一定要证呢个原教嘅道理。先至叫做深达，而现今尊者所说深达实相，乃是经本而说，咁亦都涉你旷劫来，因为佢有无碍嘅辩才，能宣说苦空，有此个化他方便，善巧权衡，所以嘅自证咧，当然亦都系甚深啦，所以亦都说明咗旷劫以来啊。此尊者自身所证啊，系圆教个大菩萨位，所以旷劫来亦都系深达实相，唔单话今日同佛之见啊，乃系久远劫来咧，亦都系通佛之见，就系显示佢呢个果相嘅功德。继而是乃至行沙如来秘密法门，嗱咁啊，如是就系成相。辩才无碍之故，咁啊乃至到啊行沙如来，即系诸佛之多如行罗沙，所有嘅秘密法门。嗱，咁乜嘢叫做秘密法门咧？就系佛所说，都系全呢个一心三世嘅道理。所谓即空即假即中圆融三世啊，咁啊三世不离一心。咁就叫做秘密法门，以即空故，所谓心性清净啊，属于波耶德啦；以即假故，所谓心性具一切法，就叫做解脱德；以即中故，心性非空非有，即空即有，属于化身德啊。嗱，咁佢一心之中具足三德四藏。所谓为正乃知啊，咁啊叫做秘密法门。但我于众中就未了开示啊，只就系明尊者说法个方便善巧。咁啊，本来实相就系无相啊。咁啊，实相既然系无相啊，当然就不可以说时。咁啊，现在尊者以呢个善巧方便之故，于呢个无事的实相之中巧为开示，所谓言简地意该，深入浅出，而令闻者容易明白，咁就叫做微妙开示。个得无所谓啊，咁啊无所谓，即系四种个无所谓，而上文嘅借离不端者章中咧所说，嗱咁啊现今尊者法而明白。所说无谓，由于他过去亲近佛多，供养佛多，心种善根，所以神得菩萨的四无所谓。世尊知我有大辩才，那么佛呢就具一切种子，而你都皆知，所谓知子的莫若父啊，知子的莫若师，那么佛呢是为大师啊，所以能够知道尊者呢，他的善根深厚，知道尊者呢是有大辩才。那么由于佛知道此尊者有深厚的善根，那么亦有这个广大的辩才，所以佛就说因之论就教我发扬啊。那么论就是转动而身口耳三都有呢个动作嘅，咁啊现在话音声轮教我发扬咧，就系佛啦，常常在呢个波耳会上，咁啊斥令此尊者咧系为呢个大众说法，所以佛就教佢以呢个音声轮咧教啲发扬啊呢个甚深嘅道理。咁我于佛前嘅坐佛转轮。咁啊，尊者因此就常常奉佛命，咁啊，在佛前咧系说法，咁啊，坐佛咧系转法轮啊，咁啊，化度众生。 咁啊，佛说法能吹碎呢个烦恼惑业，就好似呢个车轮所过之处，能够吹碎嗰啲荆棘瓦砾，所以佛说法就如同转轮啦。嗱，佛说法所有众生闻之，利根者随闻嘅随正，若佛渐根者咧，依法修行都皆得解脱而正涅槃。就好似呢个轮啊，能将你从此而运至彼处一样。所以《花严经》讲，佢话菩萨转法啦，都如佛之所转啊。所以菩萨转法轮呢，亦都佛转法轮一样，咁啊亦能化度众生。所以佛常常在呢个广经法会之中啊，咁啊命佢嘅弟子呢，亦都常常广经说法啊，嚟到助佛转粮。现在呢，此诸者亦复如是，所以话我于佛前助佛转轮，系因狮子偷就成阿罗汉。嗱，咁啊，狮子就系咪寿终之王？狮子一偷啊，百兽都要前终，海鱼会跳起啊！嗰啲天上嘅雀仔咧都会跌落嚟，咁说明呢个狮子力大无忌。就譬如佛为一切之人，咁啊佛说法能摧服一切邪论异说。咁啊现在尊者在佛前，咁啊奉佛命啊助佛转轮说法度众生，所以亦都如同佛呢作狮子后一样。我话因狮子后就正阿罗汉啊，嗱咁啊，别人都系由修道正果，但系现今尊者哋因为说法而成道啊，咁啊与常人咧就唔同。咁啊，其实尊者咧，若是论其本门，已经系九正道果，即系上文所谓心达实相。咁啊，现在所谓因狮子丘成阿罗汉咧，不过系论现今呢个即门自现而已。本门咧就系心为大菩萨，佢因世尊因我就说法无上啊。咁啊，佛于诸经，咁啊都皆印证此一位尊者啊，说法人中最为第一。咁啊，都系属于咧。现今这个即门之前，例如《法华经》所讲个佛子所行道啊，个善学方便故，就不可得之义。个知众拗小法，就扰于大智。嗰个自故诸菩萨就作经文言过，个内地嘅菩萨行，外自现经文。又话自众有三毒，即右邪见相啊。但我弟子如是都方便度众生，咁说明诸阿罗汉都系大事自然小乘嚟到引导呢个顿根。咁又在呢个《法华经》里边讲，佢话汝等见是富漏罗系微多罗尼子否？咁啊，我常称其说法人中系最为第一，佢亦以过去九十亿诸佛所说法人中。是最为第一啊！不常能护持助宣佛之正，佢今于我所说法人中都亦最第一啊！佢乃至于言说中当来诸佛说法人中都亦最第一。咁啊，所以话世尊啊，咁啊印证我在呢个说法人中咧系无上系第一。个佛问圆通。就我以法音降伏魔怨，咁啊，此就求佛问五十八界随云圆通，佢话佛问圆通，咁啊，别人所证啊，嗱，我不得而知。若是话如我所证咧，佢话我以法音啊，就降伏魔怨，就说明此尊者唔需要用呢个止观力降伏嗰啲魔怨啊。是用这个说法力，即是讲经说法啊，能够降伏这个魔怨。那么我以法音，那么说法之音， 咁啊，说法之因咧，就有呢个四教不同。嗱，若是话说诸法从呢个因缘而生，咁啊，缘生之法系无常苦空，系不净我，咁啊，属于呢个生灭四谛法音。若是话说呢个缘生之法系无实体性啊，当下即空故，咁啊，当然系无有自他彼此。咁啊，属于呢个无生四谛嘅发音。咁啊，若是话说诸法非空非有，但系能知空有咧，就属于我哋当人嘅佛性啊。咁啊，此个佛性体非空有，超于呢个空有，咁啊，属于无量四谛发音。咁啊，若是话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佛性平等，无有自他。清净本然，而一切法皆是自心所现的影子，无有实我实法可得啊！唯是一心无有差别，而同呢个虚空无相就无碍啊！亦如虚空无生无灭，咁啊究竟清净直灭就属于呢个无作四谛法音。嗱，咁啊，此尊者就以呢个说法音，能够降服呢个魔怨。魔就系呢个魔罗，咁啊，中国话叫做杀者，就能够杀害呢个行者个化身为命，就系属于呢个魔罗啦。嗱，咁啊，魔系有四种，第一就系叫做烦恼魔。咁啊，因为呢个烦恼而招感呢个生死，因为烦恼而能令众生受无量苦，不得解脱，所以烦恼咧就叫做魔。咁啊，第二系叫做生死魔啊，因为有烦恼而感呢个无量嘅生老病死苦逼迫，唔得自在，所以生死亦系魔障。咁啊，第三咧。系佢就天魔啊，咁六界就有呢个波旬魔王，咁啊色界咧就系、是、有呢个摩诃首罗大自在天魔，咁啊此两天咧呢、这个魔王啊，亦系常常扰乱呢个修行人嘅。咁啊第四就系佢就鬼神魔，就系嗰啲鬼怪妖魔，佢专门咧向嗰啲佛弟子啊。对嗰啲修行人咧做一个障碍，咁啊专门扰乱呢个修行人嗰啲道心，那系呢个天魔嘅眷属啊，咁啊令呢个修行者嘅道业咧唔能够成就，咁啊叫做鬼神魔。咁啊此四种魔都系能障道业，系为解脱嘅冤敌啊，所以名为叫做魔障。咁啊若是话以生灭无生。两种法轮就可以降服呢个界内地魔。若是话以呢个无量无作两种法轮就可以降服啊呢个界外嘅地魔。咁啊点样啊说法能够降服呢个生死魔呢？嗱，例如我哋说法，咁啊令呢个行者啊知得乜嘢嘅就是非邪正啊。乜嘢嘅就是善恶好丑，咁啊从此就去恶就善，舍邪归正啊，咁啊依呢正法而修行，灌九功心能破呢个烦恼魔，咁啊亦能破呢个生死魔，咁啊从今以后嗰啲鬼神魔乃至嗰啲天魔咧，咁啊亦都唔能够喐动啦。所以话以呢个法音就能够呢个降服诸魔啊，降服呢个鬼神魔，降服呢个烦恼魔，降服呢个天魔，以及呢个生死魔。我话消灭诸漏就思为第一，就系话消化灭尽一切嘅生死烦恼漏，此就系为第一啦。嗱，咁啊前后圆通。都是属于自利第一，咁啊始终尊者嘅说法度众生，属于呢个解脱妙用啊， 乃是化他第一。咁啊，右者前后嘅圆通都是从流归元，所谓返往归真啊。但是始终先者呢，就是从圆出流，是从体起用，所以尊者所证与普贤大士是相等，与这个前后诸圣呢就有些不同。优波尼即从坐起顶礼佛足二百年，但我亲随佛欲成出家，亲观如来六年勤苦，亲见如来降伏诸魔，制诸魔道，解脱世间贪欲诸漏，成佛教界如是乃至三千威仪八万离世，正业遮业，即皆清净，身心直列成阿罗汉。我是如来众中光己，亲印我心，持戒修身，众推云上，佛问圆通，我已执身，心得自在，次第执心，心得通达，然后身心一切空离，思为第一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就是观六识个第五科，名为波离观身识。咁啊，波离即是文中的优波离尊者，属于能修观之人。咁啊，身识咧就为佢所观之境。咁啊，能够分别冷暖杀或痛痒嘅，名为嘅身识。咁啊，一切苦恼众生，咁啊，依此嘅身识分别，咁啊，顺嘅速尘，佢就生个贪心啊。如果违境咧，就生一个嗔恨。分别呢个中庸境，就起呢个愚痴。咁现在此尊者观身识，非从身根生，非从呢个速尘生。亦都不是根尘和合共生，总名无生。因为无生故亦无灭，无生灭清净直灭，因此得正圆通。优波离中国话叫做近时，就是佛为太子时这个近身之人，叫做近时。后来他出家，他就持戒第一，所以趋于云上走。佛即从坐起顶礼佛足就二百佛言，咁啊，此一段属于经家序言。但我亲随佛就二成出家，佢话亦都观见如来就六年苦行，咁啊，亦都亲见如来降伏诸魔，系制诸外道。嗱，咁啊，其他嘅经典咧，咁啊，一般讲都系话呢个千历啊。咁啊，从佛欲成出家，就好少说咧，有呢个优波离尊者咧，亦都随佛欲成出家啦。咁啊，其他嘅经典咧，亦都只系说，咁啊，焦陈如等五人啊，咁啊，六年是佛，就亦都未说咧，话佛在雪山修行之时啊，所谓六年苦行啊。咁啊有呢个优波离在，亦都好少说嘅。咁啊亦都可见诸经咧就系、是、不同，即系此经就系说，咁啊优波离尊者咧，咁啊亦都随佛而成出家，亦都观见如来六年苦行啦。咁亦都亲见如来降伏诸魔，制诸外道。咁啊说明咧，诸经有时所说系彼此之间咧。是有出入有不同的。那么降魔之文出在花园经，至于说制诸外道的道理呢，是多部分出在这个言语因缘经。他说解脱世间就贪欲诸漏，那么佛初出家等于说他能够发心出家，就是舍弃这个荣华富贵，舍弃呢个世间嘅贪欲，咁啊，然后先就可以发心出家啦。嗱，咁啊，后来佢修行成道啦，成就无上佛菩提，所谓永断烦恼啊，咁啊，解脱诸漏，咁啊，及至到佛，咁行化 咁啊，常常回呢個皇宮説法啦。咁啊，皇宮裏邊好多人，咁啊，亦都從佛出家，勤修苦行，亦都得到解脱。咁啊，解脱呢個世間貪欲嘅諸漏，此就敘述以往所見之事。一丁佛交界，嗱咁啊，向下咧就係述得圓通之由。咁啊，佛教佢個弟子修行啊，咁啊先咧就要持正格，咁啊次第咧，然後修禅定，定久法慧，咁啊斷除呢個煩惱，咁啊得到呢個出世解脱，所以界定位咧就名為叫做三無漏學啊，亦名為叫做修行之決定義，亦都説明。千佛萬佛，過去現在未來無量諸佛啊，都是如是教呢個修行者一定要以戒定慧、無漏學去修啊，先至可以得斷煩惱而證呢個出世正果。咁啊，現在尊者咁啊，常常蒙佛啊，咁啊教佢咧係持戒。咁啊，戒就有好多。咁啊，如果持五戒，即系唔殺生、唔偷盜、唔奸淫、唔妄語、唔飲酒，就能夠保持呢個人生啊。咁啊，若是話持十善戒，就可以得生天上。咁啊，若是話持比丘戒咧，佢別解脱啊，可以個別咧，咁啊得到了生死，證到呢個出世阿羅漢果嘅解脱道。不如是乃是三天威儀，亦就屬於呢個真相界學。咁咩叫做真相界學呢？因為呢個威儀就唔係界啊，界唔係呢個威儀，界啊就比呢個威儀咧重要得多。所以呢個三天威儀啊，就屬於呢個真相界學，因為界之外有威儀。戒咧就係、是、獨立嘅，咁啊呢個威儀咧屬於戒之所屬，咁啊戒咧係為最重要，咁啊三天咧就係、是、善法戒有一天，律儀戒有一天，離生戒有一天，咁啊叫做三天威儀，咁啊如是講咧，若呢個菩薩戒呢方面講嘅，個八萬世行貪嗔痴。等分煩惱，咁啊各有自慢啊，咁啊造成嘅八萬離世行，咁啊正業就係正宗罪，嗱例如殺、盜、淫妄呢個四種根本重罪啊，唔論你受戒與同不受戒，你若是做之，一定係有罪，古往今來萬國都同制嘅。嗱遮業咧，遮就係遮止。你就是做就是犯啦，唔做咧就唔犯嘅。啊，例如佛见唔准佢个弟子饮酒，咁啊当然就唔准饮啦。咁啊，你饮之咧就犯罪，所以为限于咧已经受咗戒嘅。咁你受咗呢个五戒咧，你饮酒咧就属于系犯罪。咁啊，佢哋遮业，佢即刻就清净。佛所制之戒甚多。咁啊！現在此一位尊者持戒清淨啊，唔單話根本戒不犯，佢持得清淨，就係、是、正業、邪業都即戒不犯，即戒持得清清淨淨，無有欠缺，在呢個比丘戒之中固然，同埋四種根本戒佢不犯，所謂十三生殘而不定。三十種離煞期，九十種波耶提，四種嘅波羅提舍嚟，要講呢個八眾學啊。咁啊，整個比丘戒咧，似一位尊者的持得啊，清清淨淨，嘅真心直滅就成阿羅漢。若是話真直滅，就唔做呢個殺盜淫妄。若是話呢個心直滅咧？他就连这个贪嗔痴烦恼都不起了，所以真心直就是现前这个烦恼不起， 咁就名为叫做身心净。咁啊，若要话身心灭呢，就系话呢个烦恼亦都断除。咁啊，从此咧就正阿罗汉啦，得定正道，所谓物外超然。咁啊，我自如来众中光景。咁啊，由于是一位尊者咧，佢持戒第一啊，所以在佛座下咧，此一位尊者咧，系为呢个大众嘅光景。咁乜嘢叫做大众嘅光景咧？就因为佢具足呢个戒德，所以能统领大众啊，名为叫做光啦。咁啊，由于持戒清净啊，条条戒咧都清清净净，丝毫不犯。所謂井井有條，就名為佢就己，就親印我心，持戒修身就共推為上。咁啊，佛咧親自印證我心，持戒嚟到修身，所謂身與共心咧都直滅。咁啊，持戒清淨，在大眾中推為上首。得佛問圓通，咁啊，別人所證，我就不得而知啊。若是你问我所证呢，他说我以得身就身得自在，就是说身业即是杀道人亡。现在得身呢，就是这个身呢，他持戒啊，他初持戒之前当然是处处提心吊胆啊，那么步步为营啊，那么惊住犯戒啊，所以他初初持戒之时咁啊，未曾顺作，咁啊，处处都要谨慎啊，恐防有所违犯。咁啊，久而久之咧，佢就顺作啦，咁啊，得到自在咯。所以话我要执身，我初初啊，我执持我呢个身持戒，咁啊，初初冇咁顺作，咁啊，后来顺作啦，咁啊，好自然嘅持戒咯。咁啊，佢就身得自在。佢话彻底执心，就心得。通达啦，咁啊初初你嘅身持戒，咁啊进一步咧，你嘅心亦都要持戒啊。嗱，咁啊心初初唔起呢个犯戒嘅念头，个心咧初初要去持戒咧，就冇咁纯熟啦。咁啊后来由于呢个定力发生，咁啊摄持呢个善念之心啊，咁啊年年都唔会起心动念去犯罪。念念都不会起心动念去犯戒啊，念念都不离这个三摩禅定，所以说九德纯熟，从定发慧，豁然无碍，心开通达，断八十八指的电话，然后身心就一切通理啊，思为第一，只就断这个思惑，所谓真通理，就得到这个天眼通。天耳通要神足通，若是话心通利就得到呢个他心通、宿命通，要六尽通。佢话然后若身若心都一切通利啊，具足六种神通，正阿罗汉果。佢话思维第一，个大目犍连即从作起，顶礼佛足而百佛言。我初依罗黑直逢遇幽流腾罗伽耶罗提三加摄波，就宣说如来因缘心意，我尽发心得大通达，继如来为我袈裟着身，都发自乐，我由十方得无挂碍，行通法明，推为无上成阿罗汉，就令为世尊，十方如来叹我神力圆明清净。自在无畏，佛问圆通，我以玄奘心光法尊如情逐流，九时清盈，思为第一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，就系、是、观六识嘅第六科，叫做目念，系观意识，就系话于过去、现在心起分别之时，嗱咁啊好嘅，佢哋起个贪心啦。咁如果嗰啲唔好嘅，佢就起个憎恨心啊！其实一切法都系如幻如化，佢执为真实，处处分别，咁啊属于如痴。 亦都系属于呢个意识嘅分别。咁啊，一切众生咁啊，分别我执而起贪嗔痴。咁啊，现在此尊者以止观力，咁啊，断此嘅意识烦恼，因此得正圆通。个大目犍连，咁啊，中国话佢叫大采缩时。咁啊，由于佢个上祖喺呢个山中学仙啊，咁啊采呢个粟而食嘅，因此正道。咁啊，后人咧为着纪念佢呢个上祖嘅功劳，咁啊以此为证。但系同姓嘅人就好多啊，所以用一个大字咧嚟到鉴别之，认为叫做大目犍连，就唔系普通嘅目犍连。咁啊，佢个名咧叫做驱力陀，中国话佢咪无字树啊，咁啊系棵树。咁啊，点解佢译名为叫做驱力陀啊？无字树个名咧，就因为佢父母系无子啊，咁啊祈祷似一棵树神，咁啊然后生佢出来，咁啊依树立名，就名为叫做驱力陀。咁啊，指大目犍连就系、是、能修观之人。佛弟子中就是神通第一。那么神通呢，那么照理啊，如果你修行有效，那么神通呢就好自然就会有的了，因为从体就起用啊。那么因此这个神通呢就有几种的，有这个道通，亦有这个修通啊，那么亦有这个妖通，亦有这个暴通。嗱，咁你嘅就道通咧，就佢成道之后，咁啊自然而有嘅，咁啊其中就包括所谓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神足通、宿命通，以共六尽通。咁啊，任何一个真修行者，咁啊依佛所说嘅教化佢修行啊，咁啊由体起用，即系正得呢个不生灭嘅出世理体咧。咁啊，呢六种神通咧就会有噶啦，就会得到呢个六种神通，咁就名为咧就叫做道通，即系一得就永得，尽未来际啊，唔会咧再失啦，咁就名为咧叫做道通。嗱，咁啊，第二就系叫做修通。嗱，咁啊，凡夫依这个初二三四禅去修行啊，咁啊得到生于初二三四禅天咧，佢亦有神通嘅。咁啊，但系呢种神通啊，只有前五种，所谓天眼、天耳、他心、神足、宿命，但系佢就冇呢个漏尽通，因为佢未曾漏尽呢个三界善知烦恼啊，未得呢个出世嘅正果，所以只有前五通。就冇法子得正呢个漏尽通，咁啊，既然只有前五通啊，所以佢有得咧，咁啊亦都有失嘅。咁啊，第三就叫妖通啊，就系嗰啲邪魔鬼怪，佢亦有神通啊。咁啊，其中咧就有大有小，咁啊随其宿世因缘而定。咁啊，第四种咧就叫暴通啊，暴通就系凡系能够生到呢个天上。咁啊，自自然然咧，就有呢个五种神通噶啦，咁就名为叫做暴通。咁啊，现在此一位尊者就佛弟子中咧，由于佢系神通最好啊，所以神通第一。嗱，咁嗰啲神通点样大法咧？咁啊，尊者有一次，佢欲想穷佛呢个说法音声，咁啊，究竟有几远咧？咁佢就从东方去啊。咁啊，经过无量国土，咁啊，佢每停一次咧，佢都听阿佛呢个说法嘅音声，都好似啊，自己响佛座下听经咧咁清楚，冇乜唔同。咁佢又再飞咧，咁啊，即使经过无量国啊，咁啊，停下嚟听佛说法嘅音声咧，都系好似响佛座下咁清楚。咁啊，后来佢啲神通力已经尽啦。以佢呢个小乘阿罗汉嗰种嘅神通力咧，咁啊佢已经用尽，咁啊不能就再飞啦。 咁就停下嚟，嗰、那個地方啊，你估係咩地方咧？就叫做大身國啊，就係嗰啲眾生咧，呢、這個身量好大啊。咁啊，其中有一尊咧，叫做大身佛。咁啊，當然身量咧亦都好大。咁啊，大到咩程度咧？咁啊，大身佛嘅手上所持嗰個缽啊，即係手上所揸嗰個缽咧，都好似一座大城咁嘅，好似一個大嘅城樓啊！咁啊，可見呢個人身啊，佛身好大。咁啊，當時目犍連尊者咧，就沿住呢個大身缽手中咧所執呢個缽啊，即係沿住大身佛手中所持呢個缽咧。你就向住呢個缽邊啊，咁啊好似馬路咁大，佢就慢慢慢慢咁就行咯。咁當時大身佛座下好多弟子啊，佢一眼就望見，哈有一個人，咁啊身着起袈裟，咁啊呢個手咧，咁啊執一條竹杖，一隻手揸住一個缽，咁啊響啊嗰個大身佛嗰個缽嗰處咧，咁啊。沿住嚟慢慢咁样行，咁啊当时嗰啲弟子就问大身佛啦，佢话我哋此处啊，咁啊点解会有一条叫做人头虫啊？咁啊当时大身佛就讲啦，佢话你哋呢千万唔好有咁嘅心念啊，点解呢？佢话呢一个唔系人头虫啊，佢话此人呢系大有来历。佢就係西方娑婆世界，咁啊即迦牟尼佛座下，咁啊一尊大弟子啊，係神通第一者個目犍連尊者。咁啊，佢點解會嚟到我哋呢處咧？就因為佢想以佢嘅神通嚟得通盡佢嘅教主即迦牟尼佛，睇下佢説法嘅音聲咧有幾遠啊！所以他就来到我们这一处呢，那么他的神通用着了，那么不能出去了，所以他就在此中是停下来，那么就在手上这个缽边，那么慢慢来就行。其实他呢就是一位大阿罗汉尊者，那么后来大身佛就是令目犍连尊者那么现神通，咁啊，目犍连尊者奉佛令现神通啊，咁啊身大如虚空，大后现小，依虚空中现十八神变，咁啊大身佛诸弟子到此就深深惭愧啊，知道尊者系神通第一。嗱，咁啊尊者既迷失咗方向，佢就问大身佛啊，我点样可以回国呢？咁啊大身佛讲，我哋只要向西方顶礼。听你本师佛名，你就可以回去啦。咁啊，当时尊者成大身佛名，咁啊，听念本师释迦牟尼佛名，向西顶礼。咁啊，一弹指间咧，就回到释迦牟尼佛咧嘅座下。咁啊，可见此一位尊者系神通第一。咁啊，讲到此处，时间已到，咁啊，向下问向，付于明日。